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40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昨天晚上10点，我们在这和大家一个星期没有见了，所以可以说一声好久不见。而今天时隔一天之后，我们再次相约在10点答录机。今天的你好吗？又或者你是今天初来乍到的新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刚刚好，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记那次难忘的相遇。还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写作文的时候被安排记难忘的一件事吗？关于难忘这个词，有的时候之所以会被选做作文题目，现在回头想想看，可能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难忘的标准不一样，定义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了更多的多义性。悲伤可以难忘，开心可以难忘，或者惊讶也可以是一种难忘，甚至于是一种无厘头，想象不到，都可以是难忘的。于是既难忘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最常用的作文题目。而今天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半命题，因为到了周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一种话题分享的方式来进行。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10点答录机，第一次看到直播间的场景，看到和你说晚上好的杰克唐，或者第一次把旋钮调到了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听到了我的声音之后，循着这个声音去搜索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找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和场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我，我们就算是相遇了。希望这一次的相遇对你来说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忘的。当然是不是难忘就要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进进出出的可能在花椒上的很多朋友，也可能已经熟悉杰克唐和十点答录机，以及周一到周五的周准的准时守候。先来看看在花椒上面，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来搜索10点答录机，在上面可以找到我，找到我们。比如说我已经看到了请叫我少爷进场了，六根不净简单就好，没出息的小丑，北胜满哥，小红，广州水仙墨，承诺平凡，神奇大神等等等等啊！看到你们在直播间里面的名字就知道你们已经落座了。那 我会愿意把它称作是一次相遇。而这一次的相遇对你来说是不是难忘的呢？那就要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如先来听首歌吧。对，总要有一个开场曲，不是吗？就好像所有的电影都会有一个主题曲一样。所以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听到了这个声音，希望这首歌，这个音乐可以代替我拥抱你。 我叫什么名，该往哪里去，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过度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回忆有太多歌曲，我好害怕整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一 抱你，来自刘思涵。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们的收看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话， 也许你会看到杰克堂的姿势有一点清奇，就是现在应该算是半蹲着来直播的，因为今天的耳机一会儿在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的时候可能会继续来调试它，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要是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收看的，是入耳式的一个耳机，好像有一个人在你的耳边呢喃那般，还是说是公放出来，就好像看到我在对着你讲话。我先把电乐放起来。虽然耳机里面听上去还是模模糊糊，不知道他们混合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我的声音加上音乐在脑海当中进行一个融合和想象。有的时候音乐是会激发人的，当一段旋律响起，你会从当中感受到某种氛围，然后就随着这样的氛围继续下去。就好像在十点答录机当中，我们所选择的电乐也通常是让人可以心情平静下来的，但偏偏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不是一个能够让人心情平静的话题，因为它太难忘了。我们今天聊的是记那一次难忘的相遇。相遇嘛，未必是第一次遇见，也可能是再相遇，也可能是再见，或者是偶遇，或者是时隔多年后的相见。不管是哪一种，只要它是难忘的，它就够格在十点答录机的留言板当中出现。很期待你的那一段难忘的相遇。看到了有很多的新朋友进入到了杰克堂的直播间，希望你们听到我的召唤之后可以说出你们的故事。对，要想联系到我有几种方式，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你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化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再来听首歌，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我的耳朵声音的比例调舒服。 My oh my， 这是十点答录机的第二首歌。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姐的喜欢，还记得兔姐兔姐这个名字。其实虽然没有见过你们的脸或者头像，但是看到你们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你们的人一样。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Leonard Cohen My Oh My， 这张专辑也是他最近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了，所以能够感受得到，就是那种好像是述说一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它既像是歌唱，也像是在你耳边喃喃自语，而当中说的一些话，有的好像是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有的又好像是只说给你听一样。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谢谢雷家军送的女神，看到了，谢谢五心里。还有欢迎她是我的梦。关于梦啊，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错觉，好像这个人在哪儿见过，于是只好得出结论，难道是在梦里。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像梦一样的，如梦似幻的，我们要聊记一次难忘的相遇。因为那次难忘的相遇，你们有了后来的故事，或者哪怕你们只有一个相遇，暂时没有后续，但是却因为那一次难忘，让你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个可以回忆的点。不管是哪一种，都很希望你可以和我分享。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我是杰克唐。谢谢阿怪的关注，有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陆续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们来看看留言吧，看看那些难忘的相遇都会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的。你看这边真的有人说，梦里梦见的陌生人真的在现实里面认识了。其实好像忘了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了，总之当我们看到某一幕觉得很熟悉，仿佛在梦里相见，或者是某一个人也好像那梦中人，其实好像是有一点点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先于我们的视觉，或者是反过来，总之就是我们先在脑子当中印上了这个形象，然后他才告诉我们我看到了他，于是就会有一种倒错，会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曾经我就是有印象了的，然后才看到。但是这只是所谓的科学的说法，如果把这些所谓理性的部分刨除，会觉得那些很神奇很美好，又会把这一次的相遇多了一层含义。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出你那次难忘的相遇，不管那个难忘是因为什么，哪怕是一次让你非常愤怒的相遇，让你以后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的相遇，都算是一种难忘。看到了别零后，八零后化身，谢谢你的关注。所以看到化身之后，就会想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相遇呢？刚才说到了梦，那在自己想象当中画出了一个人的图形样貌，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看到了和他非常相似的那个人呀，听上去好浪漫呢。那继续来听歌，一边来听歌一边告诉我你的故事，期待。如果你想偷偷的告诉我，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在这里一块杰克唐，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上心，来自郑欣宜。谢谢流水的关注。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打路机。 陌生夜晚我们看影碟，最爱喜剧内愉快结局，无数白昼午饭送恋曲，我最懂得知足，还有点想哭。若我病了你闭上气作揭揭说逐字逐句细读，若我极困倦你奉上祝福，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无人得你多么上心，给你一百分，难得有情人，才明白世间不止一个可能，他们找到一个好人，跟我的命运与心中交换。你们辛苦并没有继续，或注定结局我没有这福，欠你的督促自由太孤独，无任像你多么诚心，给你一百分，难得有情人，谁明白世间一千一个可能，今我找到一个好人，今我的永恒与相共有。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记那次难忘的相遇。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欣宜，上心。嘿，如果上心直接的去翻译的话，当然是用普通话来翻译，就是放到心上，来到了心上，能够真正来到你心上的人或者是应该就算是难忘的吧。看看有很多的朋友说到自己的那个难忘的相遇都有什么样的，刚才我说不一定非得是第一次的相遇，也不一定是那种初遇哈，有可能是久别重逢，很久未见然后再次相遇，都算是难忘。比如很长的一段故事啊，这是一位朋友的名字，在烧烤店的厕所里面洗手，然后他在外面敲门，打开之后看见多年未见的他，哼哼，这种巧合好像既开心又尴尬。所以啊，我们的相遇不仅仅局限在恋人之间，或者是那种突然间的一见倾心，我们把所有的范围扩大，哪怕是很久未见的小伙伴、玩伴、朋友，当我们再次遇见的时候，在某一个我们未曾期待的场景相见的时候，应该都算是一次难忘的相遇吧。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想。说到老朋友，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会跟他一起彼此分享最喜欢的歌单，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首，而且关于这首歌还贯穿着他的一些故事，当然 是关于那位朋友的，所以在听起来，哎，刚好也和相遇有关系。这首歌是来自于黄义达的《蓝天》，如果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人因为太爱对方而选择放手，并且真心的祝福他有更高更远的蓝天和方向去飞往。当放手的那一刻，你也许并未期待再见，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巧合让你们相遇，你会期待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呢？会不会是一种，最好是一种，在蓝天下的再相遇。好了，我终于把这首歌调出来了，刚才的啰啰嗦嗦都是为了铺垫，前奏一响起来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开阔。来自黄义达，蓝天。 想起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当你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 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 如果你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会看到非常丰富的我们的现场，整个的全景就是这样了。我的左手边有一台复古的老式黑胶唱片机，再往右一点是一盏复古的绿色小台灯，然后这是我们后面的大屏幕。我们营造的这种灯光的色调，只是为了可以给你一个十点钟温暖相伴的感觉，而我呢，是和你互相陪伴的杰克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十点达录机现在已经开播，算算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七个月的时间了。七个月的时间乘以七个月，再把它换算成天数，没有一天是不会和大家相伴的，每次都是准时出现，绝不打烊。只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由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互相陪伴，而到了周六日的时间就换成了杰克堂。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记那一次难忘的相遇，多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就好像今晚一样，就好像今晚你也会把它当作是一次奇妙的难忘的相遇，至少对我来说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进入直播间，然后看到了好心情进进出出，分享了主播开心。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记那一次难忘的相遇，大学某一次大课点名，老师喊了一个名字，我们一起答到，后来我就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女朋友。哇，这个很好哎。假如说再选了想得远一点，真的有一天步入了婚姻殿堂的话，这个对同名不敢说，至少同姓啊，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啊。当然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麻烦，但是就觉得很公平的样子。对，说到这儿，好像有很多的朋友会遇到那种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总觉得这种相同相似会让人觉得是一种缘分，于是会变得难忘。想想看，恋爱中的两个人不也正是因为有彼此觉得相似的部分才会在一起吗？当然也有人会跟我提出所谓的反驳意见，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互补才在一起的，就算是互补，那是某些部分的互补，但是总会有一个地方它会和你产生共鸣共振，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相似之处吧。我们今天聊相遇，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欢迎交流。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看到直播间的场景，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达录机啊，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多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喵，还有 Lady Bro、 小狼狼、宁静与淡泊、金哥的小号野孩子、荣等等等等，欢迎你们。希望今天晚上的相遇对你来说是难忘的，而下面的这首歌也许也可以。 One of these days you'll be under the covers, you'll be under the table.That all of your days are numbered, all of them 1 to 100, all of them millions, all of them trillions. So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them all? Zelenka Life like you are dying、翻译一下的话，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成向死而生。向死而生，如果有一些忌讳的话，会觉得好像不太喜欢有这种关于终结的词出现。但是有的时候会想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向死而生的勇气，才会珍惜每一个相遇。而那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一定因为有故事。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同写字楼上班的男生每天都把车停在我旁边，上下班都能碰巧搭到同一班电梯。他跟我说的最后啊，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嘿，怎么总是碰到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然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了。不知道写下这段留言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是有股淡然，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突然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想到有的时候那些故事，那些让我们被称作是难忘的相遇，如果你心里面觉得它对你来说有着某种意义，你就会格外的注意，也会把那次的相遇赋予很多难忘的感受。就算有另外一个人经常和你在电梯里面碰到遇见，你也未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好有缘分，我们总是相遇。但是如果当你开始觉得一段或者是一段回忆很难忘，或者是觉得回顾那个相遇觉得很难忘，也许它对你来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什么了。所以如果换一个方向去想一想的话，好像就会更加了解自己了呢。再看看这位朋友，哇，这个我觉得特别，这是真的吗？我觉得好像是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的情节。游戏加过一个朋友，然后发现同城，之后发现呢会去同一个操场跑步，于是有一天两个人聊天，我从操场回去，他去操场，我比较高1.70米，人家当时的想法是从远方看这个妹子好高呀。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发消息，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正好发送，然后人家的手机震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遇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觉得这种相遇不管是放在任何人的眼中，都应该算既难忘的一次相遇，既难忘的一件事儿那种的吧。啊，看看这个，楼梯上，我下他上，四目相对了一下，擦肩而过之后彼此都回头，又一次四目相对。后来他就无意间知道了我是谁，再后来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8年多了，恭喜。因为有了那一次的遇见，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弱小的像个小小虫，因为有了那一次的遇见，让我觉得自己强大到想要亲口对你说，嘿，你好。 我从小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可不可这样给你享用，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 季良宇送的心花怒放，让我也心花怒放了。这是来自方大同的小小虫，很轻快的一首歌，有着他非常浓郁的他自己的特色。谢谢刀山火海的关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卤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记那一次难忘的相遇。突然间想要先表达一下，其实这难忘的相遇界定的范围可以很广，不仅仅是久别重逢，或者是命中注定的那一次。就比如说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我觉得就有一次非常难忘的相遇，因为刚刚好特别的饿，然后碰巧工位上我没有吃的，就正在自己觉得体力只够从办公室走到直播间这样的想法念头，打算放弃找吃的的时候，然后就有两位英雄同事，天使同事出现了。他们两个刚好吃完了饭，然后又有吃不完的打包的部分，于是他们的出现就好像天使降临一般，给了我对一个小时的这种动力，可以和大家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聊天。所以应该谢谢他们，这也算是一次对我来说很有趣的相遇。有的时候当你很想很想很想一件事情，不管是无意的还是蓄谋的，可能它都会出现。就比如说只有一位蓄谋已久的朋友，不是戏剧性，不是难忘，是我处心积虑连续三年在同一天跑到他上班的地方偶遇他。这三年他调了三个地方，地点呢是我推测的，就是好在掐准了时间，看到他吃惊的表情还是很满足的，然后我就偏偏云淡风轻地对他笑一下就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以后也不打算再继续了。谢谢你愿意勇敢地描述这一次的相遇，不管未来或者现在的决定是什么，至少你勇敢过一次。还有一位朋友啊，好像是说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找得到哈啊，和无疾而终的某个前任在英国很偶然的遇到了，彼此当天的计划里面都没有那个地点，结果朋友圈看到，微信讲到看展，对方发了一个定位，发现在同一层，很慌张，很想逃出去，不想遇见，躲在一个角落，结果被推门撞了个满怀。两年多，山前未相见，山后却相逢，挡不住，也说不清。如果说不清，那就在心里默念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怎么不出现，名字叫对 And is alright。 那就这样吧，梁雨午后阳光 KFC 雪顶咖啡人群你，这些关键词的组合就是一次莫名其妙而又命中注定的相遇。有故事哦。 借着间奏就古典的韵律，可以对你的航海回应一句晚上好。晚上好，所有来到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们。喜欢这样的渐弱的结尾，先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的成分和元素，就好像漂流在梦境当中，就好像在脑海当中不停地浮现。 It's alright， 没关系。好像听到这样的声音，真的内心可以变得平静，而觉得毫无关系了。谢谢梁宇的掌声。关于那一次的相遇，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必然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难忘的相遇，就好像这位叫做毕竟的朋友，初见他当时其实只是漫不经心的一瞥，却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晰，所有的细节都在脑海中一一呈现出来。这可能就是那次难忘的相遇吧。对，谢谢梁宇的喜欢你和女神，插播一条感谢。然后看到刚才这位叫做毕竟的朋友的留言，我突然间想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所描述的那个相遇，到了后来竟然被导演全部推翻，甚至于他说那一次的相遇有可能也是他自己杜撰的。不，也许没有到杜撰这么夸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特别和难忘而去给他赋予一个难忘的相遇，并且由于回忆它是可以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温习而变得更加鲜活，甚至于比当时那个事实的存在 更加的鲜艳动人。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人，一切是因为那个难忘的人，而让我们有了一次又一次难忘的相遇。因为那个难忘的人，你不仅仅觉得第一次的遇见是难忘的，甚至于在之后很多次，哪怕是久别重逢，你依然会觉得每一次都是难忘。好，那今天的节目十点打录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让我想想，就他吧。听上去反而是很复古的旋律，而且和我们刚才的静谧之心完全有一点相背而驰的感觉。因为不管有多少的情绪，不管有多少的难忘的相遇，无数次的擦肩回眸等等等等，今夜就留给今夜吧。这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的歌，今夜就留给今夜吧。今夜的十点打录机就留给现在此刻10点56分。我是杰克唐，你呢？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陆陆续续的进入我们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明天就是周准和大家准时相伴了，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10点陪着你，晚安。 穿越这变幻的宇宙吧，就把今夜留给今夜吧。